你是方队粉丝？ 嗯。 你喜欢他什么？ 厉害呗。 哦，还有吗？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 命硬。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 第26集。 跟踪方景行，江晨的人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什么情况？进树林就没人影了、啊、 会不会是游到对岸去了， 或者是又进剧情里了？ 嗯，有可能。 他们把消息传回帮会，曾见过某个画面的人们沉默了一下，震惊地回过了味儿。 难道刚刚那两个人不是搞黄色，而是在做隐藏任务？ 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被发到了论坛上，各府大佬都在等着最新进展，闻言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说得通，他们昨天可是想玩点没下线的事儿，误打误撞把隐藏剧情打出来了。 对，因为太突然就失败了，被送回到大殿的刷新点。 这次任务失败应该会掉级，所以他们昨天才去打本。他们不是不想打隐藏剧情，是他们的级别不够啊。 哎，有道理， 大佬666。 于是十个符超过35级的玩家直奔流光河，快速扒光身上的衣服，开始找隐藏剧情。罪魁祸首这时把能试的都试了一遍，得出几个结论。玩家只能扔自己本职的装备，女孩才会出来，扔鞋和扔上衣她都会扔回来，区别只在于会不会说那句污染河水。扔裤子或方景行那件法袍，如果身上有衣服她会扔回来，如果没有她就会害羞地扎进河里，连裤子和法袍都来不及扔回给他们。而除了这几样，其他扔什么都没动静。二人坐在一起钓鱼，想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扔的东西钓回来，顺便讨论了一下。一般过剧情都是和 NPC 聊天，然后领取任务。隐藏剧情也是剧情，同样遵守这一规则，但他们却无法和女孩建立有效的对话。 咱们肯定缺条件。 江晨嗯了声，鱼竿一抬，率先钓上了一个宝箱。方静行立刻看过去，想知道他这次能开出什么来。江队面无表情，心想总不能每次都是破鞋，便伸手打开，发现是一条打补丁的破裤，颜色还是黑的，和封印师平时穿的差不多。 你这讽刺谁呢？ 江晨见某个货又笑抽了，把裤子扔对方脸上，起身就走。 不想再钓鱼了，反正缺条件，再待下去也没用。 方景行笑着追上他，陪他往主路的方向走。二人从那边绕出来之后，一抬头只见河岸一片白花花的肉体，有几个甚至还在用系统的动作跳舞。 他们真是辣眼睛啊。 下一刻一条消息顶上了频道。 那两个缺德玩意终于现身啦。 上午还是风平浪静的，绝大部分玩家都在领域里练级，偶尔聊聊天，喊个人组个队，或者新人讨教一下问题，过得十分和谐。直到这条喇叭出现，人们看得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紧接着他们就见昨晚搅和的十个符都不得安宁的大佬第一次在本符冒了泡。 善日光玉呢？ 方景行和江晨都不笨，看那场面就推敲出了前因后果，自己没节操想歪了，还怨他们缺德，这就有点不要脸了。江晨正是不爽的时候，立刻开怼。方景行落后了半拍，见状一笑， 没用喇叭把他顶下来，而是换频道成了第一个给他捧场的人。 好兴致啊， 玩家纷纷点开，疯了。 救命啊，我瞎了。 大白天的搞多人运动是吧？ 原来魔域外的阳光那么好啊。新人求问，这是哪？ 流光河。具体是哪儿看不出来。 话说大佬们应该是在找隐藏剧情吧？ 道理我都懂，但是为啥脱的只剩大裤衩了呀？ 哎，我得去看看。安明在哪儿呢？ 魔域出口这边。 流光河岸，封印师的话一出，就拉了满地图的仇恨，太潮了。潮也就罢了，还要把他们拉出来展览，他们不要面子的。他们快速穿好衣服，呼啦就把人给围了。但围是一回事儿，他们都知道怪不到人家的头上。 哎，大佬，能给句实话不？ 想听什么？ 隐藏剧情跟裸奔有关系吗？ 无关。 那你刚才怎么全脱了？ 裸批。 嗯，这理由你也想得出来？ 江城哦了声，淡定改口。 哦，我们呢是在打隐藏剧情。 哎，你才说无关的。 相信自己，加油。 众人噎住，一瞬间竟分不清他是不是又在开吵。倒是有聪明的听懂了他们的意思。 说实话你们不信，非要听自己爱听的，我成全你们。 他们想想先前折腾的一圈，一副日了狗的样子，决定忘记这个黑历史，扭头就走。剩下的人左看右看，半信半疑地跟着走了，河岸渐渐散了个干净。论坛这时已经炸锅了，因为上午有很多练到35级的魔族玩家，他们一出领域，远远的便看见一片肉体，都很震惊，截图发到了论坛上。有人汇总了一下，发现十个服的大佬竟然都在裸奔。很快有知情人士帮忙捋了捋这件事，简单讲就是有两人打出了隐藏剧情，今早在河边脱光了不知干啥，大佬们觉得可能和剧情有关，也跟着脱了，结果人家说他们其实是在裸批。玩家们顿时笑抽，帖子迅速火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